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坚定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七篇，一带一路自贸区大棋局。 俞正声会见比利时联邦参议长。 张高丽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 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省级医养结合实施意见。 多部委推动不动产联网，已有超过1000个市县顺利接入国家平台。 高考临近，多地公布考试和加分政策，上海、浙江新政策备受关注。 证监会启动投资者保护专项宣传，聚焦投资者受侵害多发领域。 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高校党委要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在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高校负责同志座谈。他指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党委、高校系统和各高校抓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成效明显。要强化基础，抓住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参加了座谈会，他表示要努力使培养的人才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家国情怀， 使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吧，真正变成一种有形的课程，而且变成有学分要求的这种培养方案，让他也是不仅是有世界视野，更重要的才是有家国情怀。另外像基层党组织这种活动，过去啊没有一些基本的那些规范，我们也要变成硬约束。如果说一点形式没有，那内容也就没法承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时还强调，高校党委要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使高校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厦门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廖志丹说，厦大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做好党建带动团建的相关工作。 坚持党建带团建，要把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工作方式融入日常，以党员青年这个关键少数来引领共青团员这个绝大多数。 厦门理工学院研究生学院党委书记杨树雄表示，作为高校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 要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有温度有深度，要做到暖心动情入脑，然后引导我们的学生能够坚定地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前行，不懈奋斗。 青海民族大学的学生来自31个民族，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琼认为，从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开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责任担当意识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我们民族院校，民族学生我回去以后都回到基层，他很快就会成为当地某些领域方面的一些骨干，作用我觉得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在民族院校可能加强这一块思想入党，觉得非常重要。 河南大学的师生看了新闻报道后反响热烈。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彭旭琴， 说明党国家非常重视青年工作，这让我们作为高校思想政治课老师，那更应该围绕学生，关注学生，服务学生，把大学生真正的培养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2017解码一带一路， 请听第七篇，一带一路自贸区大棋局。采制央广记者吕红桥王毅。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 昨天呢，我们盘点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钱从哪里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带一路贸易的新变化，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由点到面稳步推开，正在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百姓分享到更多的红利。这些红利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边贸市场，对比一下东南亚水果的价格。泰国榴莲、越南的火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呢，很多人都爱吃。可是以前呀，在中国的售价很高，甚至被称为贵族水果。不过呢，在2010年1月1号，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后，贵族水果不贵了。广西南宁的不少市民呢，以往啊买不起东南亚水果，现在呢，一买就是一箱。 山竹啊，300块钱，现在90块钱应该拿下一箱啊，就觉得感觉很实惠了。那我们吃起来也开心呢、啊。 当然，自贸区对于中外企业来说呀，还有更多的好处。比如西班牙的一个服装企业呢，因为进入上海自贸区，就享受了极大的便利。这家企业的工厂里呀，一片紧张忙碌，刚生产的服装马上就要运到机场发往中国。十几个小时之后，这些服装就出现在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各大商场。速度这么快，诀窍就在于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简化了通关手续，优化了通关流程，节省了通关时间。快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听听上海中远国际航空快运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路明怎么说。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100%保证它一天就出去了。最快的时候我们达到早上航班6点钟落地，上午11点出区，就5个小时。 自贸区带来的便利和机遇可见一斑呢。不过要在一带一路更广泛的领域推广，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主席对此专门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如果能俯瞰全景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大棋局啊，已经在加速落子了。从国内看，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随后2014年12月，广东、天津、福建再新设3个自贸试验区，2016年8月底，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省市呢，又设立了新的自贸试验区。这些自贸区啊，各具特色，将为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目前，我国已经签署实施了14个自贸协定，覆盖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22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啊，我国还成功推进了8个自贸区谈判或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可以畅想，如果“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协定自贸区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各国民众企业将会切身地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更多了，价格更低了，成本更少了，贸易更快了。这就是互惠带来互利，互利成就共赢。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从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一带一路系列全媒体专题节目《千里一路云和月》，14位普通人讲述一带一路建设在医疗健康领域中交流融通、合作共赢的成果，讲述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做肝胆相照好朋友的真实故事。节目将在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央广健康电视频道和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比利时联邦参议长德弗莱涅。俞正声说，中比两国长期友好，近年来中比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对比利时的访问，确立了中比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中方重视比利时在欧盟内的独特影响，愿与比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中欧关系健康深入发展。 中方赞赏比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意愿，愿同比方探讨合作思路和途径，促进发展共赢。于正声介绍了中国全国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情况，并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比利时参议院增进交流互鉴，为各自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德弗莱涅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比利时参议院愿加强与中国全国政协的对话与合作，共同为增进比中两国友好做出贡献。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6号在河北荣成、雄县、安新三县实地查看调研，并主持召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会议。张高丽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力亲为，强调要先谋后动、稳扎稳打，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设计建设，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李克强总理也对雄安新区有关工作作出指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扎扎实实做好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张高丽充分肯定河北和有关方面做的工作，同时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问题导向，精心、细心、用心，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管控工作，坚决管住土地、管住房地产、管住周边区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生态，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多规合一，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好新区规划和各个专项规划。要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着力打造生态城市标杆。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区发展，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和协调发展示范区。张高丽要求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发扬钉钉子精神，强化历史担当，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把新区规划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稳扎稳打，确保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13-5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提出了全面实现文化发展改革的目标任务，并对落实工作作出部署。 将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已被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医养结合实施意见。央广记者贾一超、车丽报道。 医养结合是一种有病治病、无病休疗、医疗与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河南省漯河市怡康苑老年护理中心住着100多位老人，依托楼下的原和柴集团职工医院，让老人楼上养老、楼下医疗。护理中心主任刘丽说， 医生每天查房，要看他有没褥疮、精神情况、血压高低，发现问题就及时的给看病，能让老人得到及时的救治。 现在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医养结合实施意见，全国医养结合机构共有床位115.21万张，开设老年病科的二级以上医院有3179家，开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的医疗机构有7.3万多家。医养结合在推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挑战， 例如，我国医养结合机构的医保报销政策有待进一步衔接，专业护理人员匮乏也阻碍了医养结合的推进。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日前召开的2017年全国医养结合工作会上表示， 要研究出台激励倾斜政策，完善薪酬制度，推进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护人员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医疗机构职业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职业，不断增强行业吸引力。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多部委正紧锣密鼓地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全国联网，目前超过1000个市县的不动产信息平台端口已经接入全国，浙江、福建等省份也完成了全省不动产信息端口与全国的对接。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一制度包括登记机构、登记依据、登记注册和信息平台四统一。目前四统一的前三项已基本完成，据了解，最后一项信息平台，也就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全国联网，有望今年年底完成，明年投入运营。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 去年年中主流城市、大城市介入之后，后续的这个速度是明显加快的。整个来看的话，不动产登记应该说已经是接近完成了。 全国不动产信息系统在功能上类似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不同的是，企业信息系统任何人都可以查询，而不动产信息系统需要经过房产所有人同意才能查询。地产评论员李慧峰认为，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虽然很多人之前买的房子拿到了房产证，但没有进行房地产统一登记，就可能做不到以人查房，但从长远来说，还是能够抑制投资性需求。 因为你就是不停的炒房，不停的换房，所以可能会留下一些房产的信息和记录，这些信息和记录就从以后的调控角度来说，比如说限制贷款，比如说限制买房资格来说，可能对这部分群体也会有一些影响。 今天距离2017年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近日多地陆续公布了今年高考的加分政策，上海、浙江的新高考政策也引人关注。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临近高考，各地纷纷公布了今年高考的加分政策，北京、湖北、新疆、重庆等地都进一步收紧或取消加分政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兆辉指出，收紧高考加分政策是近年来的大趋势。 这些年高考加分都是压缩了，就是人数减少，分值降低了，这样有利于消除这个加分环节当中的一些灰色运作，有利于让这个高考更加透明，更加公平。 今年高考新政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上海、浙江两省市将在全国率先探路新高考政策，也就是文理不分科，考试科目采用3+3模式，除了语数英三个主要科目外，其他三门为选考科目。在报考方面，上海首次推出院校专业组作为新的录取单元，一所高校可以根据人才培养需求自主决定把招生专业打包成若干个专业组，但在同一专业组内对考生选考的科目要求必须一致。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举例介绍了这一个新的报考方式。 数学系和历史系，比如这两个系啊，他说我都喜欢，那如果到复旦大学我能读数学最好，读不了数学我就去读历史。那么以前这种情况呢，是在这个传统志愿里做不到的，但是到了新的这一轮里面，他就通过选课来满足他的要求。那个后面的小三里面，他选门物理的，再选门历史的，甚至他选门化学的，再选门这个地理的，哎，他这两个都可以报。 在浙江版的方案中，报考和录取单元更加细化，不再有报哪个学校的说法，而是直接改为按专业填报志愿。以招生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为例，考生可以报考80个专业平行志愿，按成绩分时分段选报。宁波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学兰表示，高考新政将引导大家更理性地选择自己的高考志愿。 我相信随着大家这个选择权会更多以后呢，也会慢慢地回归到理性当中去，叫做不买最贵，自选最对，符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证监会近日决定启动以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为主题的专项宣传活动，活动聚焦投资者受到侵害多发的领域。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本次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宣传活动主要采取以案例为载体进行分析解读的形式。据了解，活动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远离内幕交易，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葛对于其中四种案例类型做了说明： 一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近亲属从事内幕交易；二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同学、朋友等关系的人员从事内幕交易；三是相关人员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窃取、骗取内幕信息来从事内幕交易；四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 证监会警示上市公司高管和从业人员不要做资本市场的老鼠和蛀虫。邓葛说， 任何人任何方式泄露或者利用内幕信息都可能触碰红线，不管是否有违法所得都要追究责任。同时也警示以上市公司高管、市场从业人员为代表的内部信息知情人严守保密红线，管好身边人，莫为蝇头小利来葬送事业前程和家庭幸福，不做资本市场的老鼠和蛀虫。 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大考，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专心训练，矢志打赢，争做改革强军的拳头部队。请听央广记者李林、刘鹏的报道。 整改该让枪是炮弹， 可以按计划 两百。 在我国某海域，数架飞豹战机低空飞行掠过海面，突然快速跃起，对目标进行俯冲攻击。这一高难度动作对飞行员而言类似于步兵的拼刺刀。返航后，飞行员孟祥臣依然意犹未尽。 多方向侵入，你在俯冲，我也在俯冲，你如果一旦衔接不好，一旦相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们非常渴望，就像一个赛车手，你渴望对自己的成绩的提高，特别渴望去进行这种高难度贴近实战的训练。 这个团目前面临着编制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要在改革的档口放下驾轻就熟的强项，转而练起安全压力很大的短板呢？该团所在师副师长王连红的话掷地有声。 改不仅仅是改架构，关键的是改能力，就是我要把我的能力的缺项要往高的地方去提升，不能说等我们的架构都改完了、稳定了，等我们的人员都四平八稳了，我们再开始动，那是为时已晚了。 作为重要的空中突击力量，这个团保持着低空突防突击多项记录，赢得了浪上飞的美名。历史上四次调防、六次转力，同样锻造了听指挥讲忠诚的传统。改革期间，这个团转场驻训，团长吴振军第一个表态，我带队飞。 肯定我也要说面临的一改革，只有现在把活线干好，带头去执行任务。 改革期间要上强度、上难度，我们都是把新员拉上去，这个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下一步这个不空档。 飞行员孟祥臣， 干得好才能留下，你干不好你就要走人，就是心火已经被点燃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副师长王连红， 改革当然对个人啊，或者是对一些小部门的这种利益啊，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但是对战斗力来讲，改革只有好处。当兵的不愿意我这个部队的战斗力始终在这个低层次徘徊，我们也面瘫无光，我们愿意我这个部队是这个响当当的全队部队。 新闻动车组，民政部表示九月底前可完成去年洪涝灾害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广州突发特大暴雨破历史记录，云南出台新规管控无人机黑飞，请听报道。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宝俊表示，针对去年全国因灾倒损需重建的15.7万户和需修缮的48.7万户民房，确保今年年内全部解决去年因灾仍住在临时安置住所的受灾群众住房问题。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未完工省份正在编制完善民房恢复重建的方案和时间进度表，整合资金渠道，倒排工期，今年九月底前可全部完成去年洪涝灾害中倒损民房的恢复重建，其他灾害造成的倒损民房今年年底前完成恢复重建任务。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七号凌晨到中午，广州花都、增城、黄埔先后突发特大暴雨，打破了广东省3小时雨量极值，也刷新了广州日雨量历史记录。气象部门大范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广州市花都区新街河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预警。初步统计，广州市倒塌房屋172间，安全转移群众6925人，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林良勋说，本次特大暴雨历史罕见，未来两天广东的天气仍不稳定，除了强降水以外，还有强对流、雷雨大风和强雷电， 主要在三角洲，在粤北 和粤西这一带，因为已经进入到五月的上旬了，也是我们广东啊前汛期的一个高峰期的，所以呢，我们呼吁啊公众社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特别是要关注极地的滑坡，甚至是有泥石流和极地的山洪灾害这方面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防疫。 央广记者周宇，广州报道。 今年二月以来，云南昆明、文山、德宏等地机场连续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五月一号，因无人机扰航，昆明长水机场两条跑道北端停止降落近半小时。云南省日前加强了对机场净空环境的保护宣传和管控力度。云南机场集团副总裁侯庆平： 提高举报的专项奖金，你举报了，一经查实破了案之后，我们将给你举报人10000元奖金，着力打造无人机违规飞行的一个全民监控体系，加大了对机场净空保护区的巡查频次和力度。我们准备采取一些高科技手段进行防控，比如说设立电子围栏。 央广记者李建飞，昆明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295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出现回升。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将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确定为全民参与公益活动日，昨天在全州7个县市和3个工业园区同时启动。2015年，中宣部曾在昌吉州奇台县召开践行核心价值、开展全民公益活动现场交流会，推广该县开展全民公益活动的经验。 昨天上午11点左右，湖南省株洲市攸县黄峰桥镇吉林桥煤矿井下发生一起气体中毒事故。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升井41人，其中死亡4人，3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井下被困人员11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目前现场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几个小时前，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初步结果出炉，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根据内政部初步统计和投票站抽样统计的结果显示，马克龙获得超过65%的选票，当选法国第8位总统。随后勒庞承认败选，并向马克龙表示祝贺。法国总统奥朗德随即也向马克龙表示了祝贺。那么这位年轻的新总统是何许人也，将给法国带来什么？来听央广记者朱敏的报道。 生于1977年的马克龙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曾在投行工作过。2012年法国总统奥朗德胜选，马克龙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后被奥朗德任命为经济部长，由此成为法国1962年以来最年轻的经济部长。2016年4月，马克龙依照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创建前进党，并于11月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他自称非左非右，他说左翼右翼并不重要，只要行之有效就是好的政治纲领。在第二轮投票开始前，民调领先的马克龙已对胜选信心满满。 如果在本周日晚上法国人将我选为他们的总统，那么接下来的5年将会不同寻常。我会成为第五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统，并致力于推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都不曾有过的政治措施。 在对内政策方面，马克龙主张扩大企业减税，豁免低收入者的健康和失业税。对外政策上，他认为对移民政策不应严加限制，支持欧盟，捍卫欧洲一体化，符合法国主流政坛的政策主张。马克龙称自己的外交政策是戴高乐密特朗主义，这意味着他想让法国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继续保持合作，他想让普京加入叙利亚问题的谈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逝世，数学巨星陨落，精神永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倩如、郑兰，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龟